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这卷书。如果你去通读一遍整个以弗所书的话呢，你会发现整体来讲以弗所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卷一到三章，使徒保罗好像带我们上到天上，好像有一个望远镜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从创立世界以先的拣选开始讲起，论到父神的预定、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启示等等等等。那我们在此就看到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是何等的奇妙。简单来说呢，一到三章讲了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当信什么。然后以弗所书的后半卷又好像一头带我们扎进这个世界，因为它讲到了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件事情，包括我们的生命品格，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做主人的，做仆人的，等等等等，如何面对属灵的征战。那意思是呢，后三章帮助我们发现信仰如何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对一个基督徒生命生活的实际的应用。换句话说，后三章经文教导我们当怎样活。那意思是一到三章是信仰的基石，它讲述的真理的系统，四到六章是生活的样式，它讲述一种荣美的基督徒的生活，那连在一起就是整全的基督教信仰的表达。因为使徒保罗的教导是，除非你知道自己相信什么，否则你就不可能知道你应该怎么去生活。哎，这点很有意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思考怎么做，怎么活，应该怎么干，但是呢，怎么做的前提永远都是你相信什么。同样的，除非你真的活出了你所相信的，否则呢，真理对你来讲还是足够的遥远。换句话说，前半卷的真理教义和原则跟后半卷的生活行为和应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因为他们只能连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它才是信仰整全的样式啊。所以呢，以弗所书帮助我们在一个割裂的时代啊，一种碎片化的人生当中来构建这种整全平衡的信仰。我们先来看它的前半部分，一到三章。那在第一章的前半部分，使徒保罗首先是赞美上帝对罪人的拣选，使他们在基督里得蒙救恩这件事儿。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保罗就开始描述这些属灵的福气有哪些，包括神预定了我们，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借着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过犯，并且赐下圣灵来保守我们。所以呢，救恩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出身或者是善行，而是凭着父神的拣选和基督的善行因为他在基督里对我们的大爱，所以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了我们。请注意，这个本来是我们不配得的，完全出于神的拣选。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章。那第一章是从神的角度来描述了这个救恩，神的拣选，神的爱， 神的恩典，来描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奇妙。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在第二章，其实使徒保罗把这个角度颠倒了过来。什么意思呢？第一章从神的角度来描述福音的事实，但是呢，第二章帮助我们从人的角度来描述福音的事实。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头就开始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对吧？什么叫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意思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都悖逆了神，不顺服神，犯罪作恶，违背了神，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那然而在第四节呢，保罗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哎，请注意，哎，前面刚说了我们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不对？因为犯罪作恶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与神隔绝，遭咒诅，遭审判。哦，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不是说你将要死，或者说你再犯罪犯下去的话你就要死了，不是的，是已经死。但是既然已经因着罪的缘故死了，但这个转折发生了什么呢？他说因着神的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的大爱，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活过来呢？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哎，各位，基督是哪一天活过来的？2000年前七日的头一日，坟墓空了，他活过来，对不对？那我们是哪一天活过来的？使徒保罗认为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虽然2000年后的某一个下午你突然重生，被圣灵感动，认罪悔改，认识神，但是保罗认为说我们其实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为什么？因为主复活的时候就把那个新生命赐给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而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你知道这节经文清楚地表明的是那个救恩的大能何等的大。因为我们永，他说了我们得救本乎恩，对不对？我们永远都不能靠着我们足够多的善行在神面前称义。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我发现好多的慕道朋友，甚至包括基督徒，常常想要靠着自己足够多，我那个足够多加引号，足够多的善行在神面前称义，意思是我做了这个好事，我做了那个好事，我从小不打架，不骂人，不偷人，我是一个众人眼中的好人，我所以就能够上天堂。这不就是世人的逻辑，对不对？但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善行是否多到一个地步超过了我们的恶行。哎，很多世上的张大善人、李大善人都认为说他的善行超过了他的恶行，对不对？问题是即使超过了也没用，因为善恶这两件事是无法相互抵消的，你明白吗？不是说你行了一件恶再行一件善之后你就变成中立的了，不不不，行了100件善是应该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人就有责任做对的事情，做一件恶是错误的，因为上帝不让你做恶，你做了，这就是不对的事情。你行1万件善事都是应该的，行1件恶事都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善恶是不能抵消的。因为我们在属灵上已是活着还是死了，这个才是最本质的问题。世人的善行啊，无论是张大善人还是李大善人，都是以恶的程度或善的程度的差异来区分彼此。但是程度，是的，或许这个世界上有杀人犯， 有一辈子都少发脾气的人，有没有呢？有，但是那只是恶的程度的问题，程度的差异不能解决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了，那个才是本质的问题。所以呢，在第二章当中，救恩临到我们就是一个奇迹，神必须先使我们活过来，然后我们才能够悔改，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并且然后我们才能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所以呢，我们是完全靠着恩典得救，然后在信心当中来回应神，而不是得救之后而不是为了得救所以我得好好做。不是的，请注意这个逻辑次序很重要哈。使徒保罗非常敏锐地强调这个逻辑次序，不是我们的信心和悔改带来了神的拯救和恩典，恰恰相反，是神的拯救的恩典使我们活过来，活人才开始有能力去悔改，去信靠，活人也开始有责任去回应神的恩典。那这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所描述的这个救恩。然后到第二章的后半段，到第三章的前半段的时候呢，他开始对这个福音做了一个宇宙性的应用。什么叫宇宙性的应用呢？就是说福音造就了一个宇宙性的合一的群体。保罗先从背景说，有一个人类的背景哈，人类的背景就是自从亚当夏娃之后开始分门别类，开始分门结党，开始不合一。我的意思是，是的，犯罪首先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使神与人彼此，人与神彼此为仇，对不对？这是最本质的。然而解决了人与神彼此为仇，是借个什么解决的呢？哦，借着耶稣基督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解决了这个冤仇，十字架废掉了这个冤仇，对不对？以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废掉了这个冤仇啊，使神与人和好，解决了这个最本质的。但是还要解决第二点，福音解决人与神的关系，这是最本质的，福音也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那接下来保罗提到了一件全人类最普遍的事，就是隔绝。隔绝，外邦人从前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但是第十四节却告诉我们，神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呢，在第三章当中的时候，使徒保罗称这件事为奥秘。哎，请注意哦，这个宇宙性的合一叫奥秘。是的，福音有两重的奥秘啊。如果从关系的角度梳理话，有两重的奥秘。第一重的奥秘就是与神为敌的人如何与神相合，这是一重奥秘，对不对？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做成的。第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隔绝，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这一个的分歧如何的合一，这也是一个奥秘。第三章使徒保罗称这个为奥秘。请注意，我以前来理解奥秘的时候，我有点理解偏差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偏差。我以为奥秘的意思就是难懂就叫奥秘，如果很好懂就不叫奥秘了，对不对？这是我以前的认为。但请注意，这个奥秘的重点不在于难以理解，就是难懂，理性上懂不了，不是的。这个奥秘的重点是犹太人不心底里不愿意接受。这个奥秘不是说你头脑上理解不了，这个奥秘是你心底里接受不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三章那里第六节，保罗清楚地指出来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这是使徒保罗说的。事实上，为什么犹太人接受不了？因为自从亚伯拉罕往后，他们都觉得说救恩是临到亚伯拉罕一家一族一国的，救恩是临到他们的。但第六节却说，如今犹太人和外邦人同属于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合一就成为了使徒保罗相当关切的一个应用，也是使徒保罗事工的一个相当核心的呼召。因为他说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嘛，对吧？那外邦人的使徒最大的阻拦是什么？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说最大阻拦其实是犹太人。最大的阻拦起初还不是罗马政府，最大的阻拦是犹太文化、犹太宗教、犹太习俗、犹太会堂、法利赛人、文士，是律法主义，是这些是福音在起初最大的阻拦，对不对？福音起初最大的阻拦是异教文化思想，还不是罗马帝国的刀枪。是的，我也觉得福音进入中国其实最大的两个敌人跟初代教会一样了，一个就是异教的文化思潮思想，儒家的文化根深蒂固，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逼迫的刀枪，逼迫的刀剑。所以呢，使徒保罗相当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会对这一个合一有相当重要的教导。请注意啊，我多提一点，其实合一是整本圣经当中福音非常重要的应用之一。为什么？很简单哈，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不合一。夫妻之间是这样的，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间是这样的，同工之间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同事之间是这样子的，朋友之间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甚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甚至男人跟女人，甚至富人跟穷人，都是这样子的。不合一几乎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了，对吧？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合一是福音的主要的应用之一。就好像信心、悔改、爱心、圣洁、顺服、行善，这些是福音的主要的应用之一一样，合一也是。哦，我多说一点哈，大家可以思考，福音在个人生命、教会群体当中主要的应用有信心、悔改、盼望、爱心、圣洁、合一、顺服、行善，这些概念几乎就是福音在个人生命和群体当中最重要的应用。如果你仔细想，几乎所有的应用都囊括在这些的词汇当中。所以保罗表明合一是一个福音性的根本的应用。但是请注意，我需要多说一点，请注意，合一是建立在一到二章福音信息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真理和真道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需要特别的提到几种虚假的合一，免得我们在追求合一的时候以追求合一的名义去犯罪作恶，抵挡真理，刚硬不悔改。所以我特别要提到三种虚假的合一。我来提三个现象哈，大家来思考。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教会当中有的时候这种状况更明显一点，就在教会当中越是那些犯罪的人、刚硬不悔改的人，有的时候强调合一强调的就比别人更多，你有没有发现？因为当他强调合一的时候，别人就不能批评他的问题，指出他的罪了。如果要批评他的问题，指出他的罪，他就会扣给你一个帽子，破坏教会的合一，产生纷争、嫉妒。所以 问题是指出他的罪来就是不合一，这个其实是罪恶的逻辑。所以我们要小心，有些时候越是犯罪刚硬不悔改的人，在教会当中有可能口头上越多的强调合一合一合一，这是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越是主观的人，强势的人，独断专行的人啊，这个远超比较理解啊，就是家长就越强调教会的合一啊，合一。为什么？因为当他强调合一的时候，别人就不能有任何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了。如果有不同，居然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声音，那个就叫什么？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所以你会发现，那些越专制的人，有的时候合一越成为他口上说的最多的一件事儿。任何一个同工，任何一个弟兄，只要有一点跟他不一样的声音，他就会说你不合一。但问题是，跟他不一样，如果就是不合一的话，这其实是自我的逻辑。这是第二种现象。第三，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哈，我这些年去到不同的教会，跟一些信徒聊天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点，有些时候越是不明白真理的人，就是在圣经上比较糊涂的人，容易断章取义的人，通常口头上说合一说的也是最多的，一个是合一，一个是爱心，啊，因为当他强调合一的时候，他在真理上的错谬和糊涂，他在真理上的那个没有分辨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大家好，大家合一，别说那些神学都是引起纷争的观点，都是引起纷争的东西，要放下你的观点，放下你的神学，咱们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所以如果别人强调真理的客观标准，这个就是破坏了合一的氛围，破坏的合一的属灵氛围。所以对错不重要，重要是合一，这个是没有逻辑的逻辑。各位，我举的这三种状况，一种是犯罪的人喜欢讲合一，一种是专制的人喜欢讲合一，一种是不明白真理的人喜欢讲合一。但是其实人家使徒保罗也喜欢讲合一，所以我们就必须看使徒保罗所讲的合一跟以上这三种情况讲的合一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各位，我会觉得说合一和爱心一样哈，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几乎已经很多时候都在很多人那里，在很多教会那里都变成了一套属灵正确的术语话术系统了，变成了最高的标准，就不管什么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有矛盾有分歧，不合一就是最大的错。各位，使徒保罗认为不合一是最大的错吗？不不不，使徒保罗认为说不信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你知道这种的话术系统无形当中成为了一种挟制人良心自由的力量，对不对？也是属灵虐待的主要方式。问题是整本圣经在强调合一强调爱心的时候，你知道使徒保罗也是如此，使徒保罗在强调合一的时候，他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框架，或者说有一个边界，你必须在这个根基上讲合一，在这个框架之内讲合一，或者说在这个边界设定了一个边界，它不是无限扩展的。这个边界框架和根基就是真理，在真道上合一。因为不在真理中的合一不叫合一，不在真理中的合一顶多算合伙，或者也可以叫团伙啊，犯罪团伙。因为没有真理， 不可能有合一，没有真理你居然很合得来，很可能是犯罪团伙呀，相当有可能是犯罪团伙。所以合一跟爱心一样，都只能是真理的果子。所以对合一的强调，请注意哦，对合一的强调本身不会带来合一，对真理的强调才能带来合一。因为合一其实是真理的果子，福音是那个真理的起点和根基。除非各位，除非有真理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就你合一，你是以你在哪些方面一样呀？我们信的一样，我们盼望的一样，我们领受的洗礼一样，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神一样，我们的圣灵一样，一主一信一洗一灵，同一个盼望，同一个信仰，这一个是使徒保罗说带来合一的基础，对不对？换句话说，除非有真理作为实质性的内容，合一就容易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已。什么叫意识形态的灌输呢？就是只有口号没有内容，全部都是口号而没有丝毫的内容。而请注意哦，意识形态的口号，口号本身是没错的。你说任何一个人说合一，他说的这句话本身没错，对不对？但是他这个话背后的东西才是有问题的。所以合一不能仅仅是一套理念而已，合一的背后是福音。所以一到三章的对于那一个教义系统的明白是一个基础，就是强有力的恩典的力量能够促成合一，真实的信心中的悔改以及绝对真理的规范，才能够把各色的人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融合在一起，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教会当中人简直是千差万别，性格不同，背景不同，罪行也各种各样，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你说这么多不同的人怎么合得来呢？他得有一样是相同的呀，就他有一个主呀，他相信的真理是一样的，他才能够合一啊。所以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一灵啊，同样的盼望，这些的一塑造了最终的那个的合一。所以你会发现合一是作为使徒保罗那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基督我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而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人就无法合一。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我们的共同之处，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只有祈求主让我们都一起能够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并且被这个爱激励来彼此相爱，我们才能够合一。那这是前半部分，我们来看后半部分。那前半部分一到三章的内容其实是描述性的，或者说陈述性的。那神拣选了我们，我们犯罪了，神拯救了我们，神也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些都是在描述事实，对吧？但是进入第四章当中，使徒保罗的用词开始从一个陈述语气转变成一个命令的语气。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你看，当就是一个命令语气。所以那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章的第二节，我们来简要的分析，就是对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应用。是的，就是对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应用。但请注意，第四章的一到三节 很重要哈。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第四章的一到三节既是对在一到三章基础上的一个总结性的应用，也是后面三章一个概括性的应用。这个应用就是，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哎，你看啊，合一对吧，这一个的应用，最终他说的前面所有的啊，行事为人啦，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了，最终的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怎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有几个点。第一，首先，接下来经文就告诉我们了，首先要用恩赐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的，你没有听错。第四章的一节到第十三节，保罗开始讲恩赐，对不对？各样属灵的恩赐来促成这个合一。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这些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呢？经文怎么说呢？建立教会，对不对？而不是建立我们个人。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误解哈，我们领受了恩赐，不是为了彰显自己，因为各样的恩赐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你发现没有？认识神的儿子。所以你突然发现说，首先保罗说用恩赐来这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啊，请注意，这些恩赐保守教会合一的结果是什么？保守教会合一的结果，第十四节说，我们就不再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换句话说，神赐下这些的恩赐有一个合一的目标，就是使我们在真理上有根有基。在真理上有根有基的时候，你的合一就不会摇来摇去，就会建立正确的根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何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第二个就是属灵生命的建造。接下来的一段经文，恩赐之后的一段经文，保罗开始描述什么呢？开始描述说啊，你们从前在灵性上是死的，心地昏昧，与神隔绝，都因自己的无知心理刚硬。那现在呢，保罗说你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要逃避罪恶，要敬虔度日等等等等，要除掉肉体的私欲，要在敬虔上长进。哎，这个怎么促进合一呢？是这样的，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对付自己的生命，不断悔改，不断认罪，不断致死自己的老肉体的时候，合一就能够发生了。每一个家庭，每一间教会，每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不断的致死自己的肉体老我，才能促进跟别人的合一。如果你老想着治别人，越治越不合一，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老想着治别人，越治离得越远啊。这是第二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第三个，如何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呢？接下来保罗继续说，对不对？光明的子女的样式是什么呢？用言语彼此造就。哎，你发现这些言语也是常常破坏合一和促进合一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句话说不好，破坏了合一；一句话说得好，又能够建立关系。哎，第二十五节说，我们不要说谎。第二十六节说，不要带着犯罪的怒气说话。第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不要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并且三十二节又说，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了我们。哎，你会发现这些的言语都在表达，我们可以借着这些不要说谎，不要说怒气当中的犯罪的话，不要说污秽的话，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些都能够促进那个合一，对不对？ 然后第四个点，如何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哈，这些都是实际的生活，对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彼此相爱。在第28节，保罗描述了一个基督徒生活样式的转变哈。他怎么说呢？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哎，请问各位弟兄姊妹，这句话如何塑造人与人之间的教会之间的那个合一呢？很简单，如果你去偷别人东西，你能不能与人合一？你越偷别人的东西，裂痕越大，对不对？那你去偷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伤害别人嘛，那肯定不能跟人合一嘛。但是如果你亲手劳力做正经事，把有余的分给那缺少的人呢，哎，当然就能够与人合一了。因为你不断的分享付出舍己的过程当中，就能造就别人的生命。所以意思是，伤害别人不能造就合一，付出舍己能够造就这个合一。啊，这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保罗在这几个方面来应用，恩赐上、敬虔上、言语上、钱财的这个或者这个财务的分享上。那么既然保罗讲了那么多真理的应用是合一，但是保罗是不是告诉我们说要无限制的与人合一呢？我来为大家读第5章5到7节的5到7节的经文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第5章5到7节，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接下来，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你发现没有？哇，你有没有发现保罗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什么意思？他前面描述了所有那些犯罪的事儿，对不对？那些犯罪的事儿，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意思是关于犯罪的事儿，不在真理上的合一。如果同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叫犯罪团伙。所以在一封关于合一的书信当中，保罗也花了一点时间警告我们那种错误的虚假的合一。一个教会永远都不要寻求这种合一，就是容忍犯罪之人的合一。神的百姓要在罪的事情上跟他们分别出来。保罗用了相当严厉的措辞，就是要警告那些想要不以福音真理为基础的合一的那种的推行，我们要强烈的反对。是的，唯一破坏合一的是什么呀？是罪，是不在真理上，是唯一破坏合一的东西。但是使徒保罗同时讲到说，基督徒不能因着年龄、性别、背景、文化、民族、贫富上，这些你都跟人不同，对不对？在这些时候，你们反而不要看重这些的不同而产生不合一。但是在罪上，你们要竭力的分别，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在贫富上分别，不要在性别上、年龄上分别，不要在背景、民族、语言上分别，而是要在罪上来分别。啊，这是使徒保罗强调的，对不对？为什么使徒保罗强调这一点？因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人们主要以性别是一个很大的分别，男人跟女人的差别太大了，女人几乎连奴隶都不如，对不对？财务就是富足上和贫穷人的分别太大了。那这个民族上，罗马公民跟这个跟犹太人的差别太大了。 当时的人在这些方面有分别，对不对？保罗说不不不，唯一有分别的是罪。然后最后我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看5章15节到最后的这段经文。那我们如何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呢？请注意，这个合一是圣灵赐下来的。5章16节说要爱惜光阴，新译本把这句话翻译成要把握时机，然后接下来他说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歌彼此对唱劝勉，并且非常具体的是要我们在家中、在工作场所、在每一个人际关系当中来彼此的劝勉，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接下来就是5章的下半部分和6章的开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关于婚姻的教导，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关于父母儿女的教导，关于仆人与主人的教导。请注意，这些的教导都是放在5章16节要爱惜光阴、要把握时机的这个观点之下的。你有没有想过，顺服是要在爱惜光阴、把握时机这个真理之下的？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顺服当成一个麻烦，对不对？或者当成一个难以忍受的重担，当成一个很痛苦的事。但是其实使徒保罗认为说，其实顺服是神为了让我们今生可以充分利用、把握时机来荣耀他的一个设计。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都是爱惜光阴的表现，就是把握时机。不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那个理解哦，是把握时机，是把握上帝赐在你生命当中的关系，赐在你生命当中的定位。上帝给你一个定位，你是仆人就有仆人的定位，你是儿女就有儿女的定位，你将来做了父母就有做父母的定位，你做了丈夫就有做丈夫的定位，做了妻子就有做妻子的定位。你有了这个定位，要把握时机去荣耀神，要把握住这个时机，在这个身份上去充分的利用这个身份去荣耀神。你怎么荣耀神呢？哦，顺服、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明白说，哦，原来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教会如何在各样的人际关系、各样的生活场景当中来把握这个时机。保罗为什么要提到把握时机？就是爱惜光阴，新译本翻译为把握时机。为什么要提到？因为其实啊，你这睡着的人呢、啊，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因为当时的整个的罗马社会，如同今天的中国社会，真的是烂到骨子里。当时的罗马社会真的是烂到骨子里，个人道德的败坏堕落，人与经济的崩溃，专制化的整个的倾向，战争的失败，全方位的下滑，并且多神论、同性恋，逼迫基督教。哎，我如果不说是说的罗马帝国，你还以为说的是中国呢。是的，一模一样。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当中，保罗说把握时机。哇，这个对我们是不是一个提醒？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当中，在今天我们活在临沂的风控的光景当中，把握时机。哇，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在风控这几天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没有把握时机？我们平时说我工作忙没时间陪孩子，我工作忙没有时间读经祷告灵修，我工作忙没有办法读属灵书籍。哎，现在你有时间了，你不工作了吗？对不对？有没有把握时机？很有可能很多人没有，对不对？有没有家庭敬拜？有没有背诵经文？有没有祷告3个小时？有没有读属灵书籍？ 很有可能没有，对不对？而你突然发现说，我们从前说工作忙所以没有办法干的那些事儿，其实都是借口，都是我们为自己找的借口。而使徒保罗说，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最终所要彰显出来的，就是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回应那一个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让那个福音落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去在我们的这个光景当中为主而活。因为在第六章那里他开始讲到属灵征战了，因为你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女，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你都要面对属灵征战。属灵征战才是最普遍的，无论你是什么关系、什么身份、什么地位，都面对这个属灵征战。所以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好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最后我们用4:12-13来勉励，也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将要得到神的建造，只等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这就是以弗所书，他要用福音建立一个基于神恩典的身体，要建立我们的生命，要使我们与神合一，也使我们与人合一。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